过的心喜爱上望窗，在星空晚上，呆望那火星，它很像你，于天际时空可否遇上？被你盗去的心，偏偏这样，再不怕曾失望。在你梦里天空，我不断迷惘，陪着你才是我心所想。真的不知你我如何竟可爱上，知一声爱我透面上，真的不知你眼神还有我方向，从不知而竟然今天爱上。 竟然今天爱上